山联袂演唱《四郎探母之做工选段》。 Yeah.

是把你那梦中苦中的杨香打呼，这都是那心小的儿孙哪、我那不孝的儿啊。 您的心情，李老师亲临现场给青年演员助阵，而且这个精彩的演唱博得了大家的喝彩声， 谢谢福先生替大家伙儿献来的花， 对，发自内心的掌声和喝彩声。那怎么办呢？ 怎么办呢？再没有比我们观众更行列的，您瞧这叫怎么办？ 钓金龟的三眼， 我这为什么挑这呢？都熟，比较熟，唱个新的都还得说起，还在那，请大家原谅。

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。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，最近啊就不开车了，少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